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四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72，空气质量二级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将在2023年底前实现重点公共场所急救设施设备全覆盖；北京14号线即将全线贯通；中国行业报协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北京市卫健委、市教委等15部门共同发布了北京市重点公共场所社会急救能力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1年到2023年。根据方案，北京将在2023年底前实现重点公共场所急救设施设备全覆盖。到2023年底前，本市将初步形成覆盖全市重点公共场所的 AED 等急救设施设备配置、使用、管理体系，全市配置总量不低于5000台，达到常住人口每10万人不少于20台，重点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急救知识普及率不低于 80%， 获得急救培训证书比例不低于 40%。北京多条地铁将在今年年底开通，其中备受关注的14号线剩余5座车站也将投入运行，从而实现全线贯通，这将极大的便利京城南部居民出行。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你好，张博。 赵文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采访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这个14号线剩余段呢，一共开通的这5座车站，从西向东的话分别是东莞头站、丽泽商务区站、蔡户营站、西铁营站和景峰门站。14号线实现贯通运营之后呢，作为了一条这种超长的 L 型的线路，全长将会达到 47.3 公里，从北京西南部的这个张郭庄站到东北部的单各庄站，中间会串联起来丽泽商务区、北京南站交通枢纽、方庄居民区以及 CBD 和望京商业区等，为沿线的居民出行提供便利。而今天我们探访的这个丽泽商务区站内部还在进行一些收尾的工作，而空载的列车呢在轨道上是处于运行的状态。按照规划呢，未来的商务可以实现5线贯通的一个大站。随着年底14号线全线贯通呢，北京南站作为地铁和铁路的一个接驳站，将为到京和离京的乘客通达路网这个西部还有北部来增加新的路径，预计日均客流量也会有比较大的提升。根据测算呢，14号线贯通运营之后，全线这个日均的客运量预计将会超过91万人次。张郭庄站的上行的首班车发车时间是凌晨的4:55，末班车是晚上的22:30，单各庄站也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安排。另外呢，14号线每站都会配备 AED 这样的设备，而且各个车站的一线的站务人员都已经100%完成了这种急救专业机构培训，并且取得了相关的资格证。另外，在其他的服务方面呢，京港地铁还将在车站配备各类的服务折页，根据乘客的不同需求提供这个信息服务。比如说，在车站会配备面向所有乘客的便民卡，包含最新版的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网图，还有这个旅游热点相关乘车信息等，也是给乘客出行提供更多实用的信息。同时呢，在各站还会陆续的为乘客配备这种无障碍服务的折页，包括这个地铁内的这种标识都更加的醒目，也是给无障碍残障人士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赵龙。 好的，感谢张博的介绍，再见。 再见。 今天相互保官方发布停运公告，将于明年1月28号20:40停止运营。据公告，即日起现有相互保成员不再参与互助分摊，原定今日扣款的分摊金及2022年1月的两期分摊金全部由相互保平台承担。 近年来，网络互助平台不断做大，监管也愈发重视，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虚假宣传、诱导加入、理赔纠纷等相关的投诉也与日俱增。且网络互助平台属于非持牌经营，暂未纳入监管，其风险不容忽视。业内也在不断呼吁尽快完善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等监管制度体系，严控潜在互联网金融风险。今天上午，由中国记协指导、中国行业报协会主办、和野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协办、中国行业报协会新闻摄影专业委员会承办的“增强四力、守正创新、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暨2021年度走基层表彰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百新、中国行业报协会会长张超文出席并讲话，150余名行业媒体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国行业报协会秘书长华中强主持。一周楼市动态，我们来关注上周北京的楼市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你好，雅静。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上周北京楼市的相关数据。 好的，那么上周北京新房成交1039套，下降20.5%，二手房成交3570套，上涨了23.4%。那么二手房的市场均价为57197元每平方米，环比是下降了0.16%。那么从区域上来看呢，朝阳区环比涨幅最大，同时朝阳区的挂牌房源量也是领先的。那么上周呢，涨价房源占比是6.84%，相比上上周占比是有所缩小的。主持人， 那昨天北京本年度最后一块上市地块完成了出让，标志着全年工地计划的完成。来给我们总结一下本年度的工地的特点。 那本年度呢，本市的商品房地块是一共成交了63宗，总用地面积是333公顷，规模是大概683万平方米，是完成了年度计划的111%。那么成交的用地面积和规划的建筑面积都是比去年的同期是增长了10%左右。那么今年的这个出让呢，是有很多创新点。那除了这个合理设置地价上限之外呢，是从这个价高者得的单一目标，向完善市场、促进土地利用和保障民生等多目标进行一个转变。那么比如说创新了一些除了净地价之外，还会净政府持有商品住宅的产权份额，还有净现房的这个销售面积等等。同时是第一次采用了摇号的方式来确定竞得者。那么从本年度的这个工地的情况来看呢，精准调控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那三批次整体的溢价率是在5%左右，也是稳定了地价、房价和预期的目标。同时呢，在这次的这个出让的土地当中，还是比较注重品质的要求。那么年内所有的这个工地都是设置了最低品质的保证要求，包括像建筑这个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包括装配式建筑的比例，包括太阳能这个光伏和光热的系统的应用等等。同时年内还有10宗地块是通过高标准方案来评选竞得这个竞得人，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的这个房子能够更有品质，那住的也是更加舒心。主持人， 好的，感谢雅静的介绍，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72，空气质量2级良。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3.1，道路基本畅通。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照亮新闻深处。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